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永乐帝突然晕倒，虽被抢救过来，但精气已经枯竭。望着夕阳下的美景，永乐帝感叹道：“江山如画，可惜朕再也看不到了。” 听到永乐帝这么说，金幼子赶忙劝道：“陛下怎么能这么说呀？待陛下调养好身体，自然可以随时再来呀。”“呵呵，朕这身体还能好得了吗？”“幼子啊，不用哄朕了。” 永乐帝摇了摇头，神色黯然地说道：“ 就算朕真的能挺过这一关，也不会再来漠北了。老师迷想，实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不可以为常制。现在漠北已静，朕还来做什么？” 永乐帝语中带着落寞。杨荣听了之后，觉得气氛有些沉重，于是笑着说道：“ 不来也没什么，我大明国势之强，远超历代，假以时日，将漠北划归王土，亦未可知啊。朕到大功告成那时，后人追忆往昔，今日陛下武征漠北之壮举，便为收化漠北之始。万里草原，每一寸土地都与陛下紧紧相连呐。” 听了杨荣的话，永乐帝哈哈大笑起来：“ 哈哈哈哈，要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，朕也死而瞑目了。” 不过笑过之后，他又摇了摇头说道：“ 哎，不过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脱土开疆，最主要的是使当地的土民成木王化，否则即便以力强战，但民心不服，久了终会离去。而礼乐文教之声又源于国本，即生计之道。我华夏以农耕立国，文化源自农耕，但观漠北，其地不宜耕作，仅能游牧，国本与中原迥异，所以文化也不可能与中原相融。正因为此理，莫说化夷入夏不可推行于漠北，就算近迁中原汉民之彼处，只要他们生计之道为游牧，日子久了也会尽弃下奉而从胡俗，这就是圣人所说的 中华入夷狄，则夷狄之啊。华夏之扩张，向东可及沧海，至西可抵陇上，往南可至交趾，甚至朕还欲拓土西洋。之所以都可以成功，最关键之处便在于其地适宜耕作，进而化夷入夏可以推行。而阴山以北，我华夏纵再昌盛，也没有能力化夷入夏，所以收土纳民便不可行啊。陛下见识高远，臣等佩服之至。 听过永乐帝的话，杨荣、金有资都是心悦诚服。永乐帝也对自己洞见世事的能力十分得意。但既然漠北不能化夷入夏，胡患便永无止境。他虽成功地肃清了漠北，但过个几十年，北虏仍会卷土重来。想到了这里，他又不免有些怅然。不过这不是他能够解决的问题，只能寄望于子孙了。最后望了一眼苍茫天地，永乐帝轻声地说道， 走吧，回营。 进入营门时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夏日的漠北昼夜温差极大，此时已经入夜，气温也比刚才在山顶时降了好些。永乐帝正与杨荣边走边聊，忽然一阵凉风吹来，他不由得浑身一颤，一股寒意飞快地从脚尖直冲到心头。永乐帝暗叫一声不妙，但此时他身在营中，无数军士瞅着自己，他万不能在进入寝帐前倒下，只能咬牙硬撑。待再走几步，眼见自己的寝帐遥遥在望，永乐帝便觉得手脚已接近麻木，几乎都迈不开步伐。他用尽全身力气艰难地向前行进，总算走进了帐内。待到帐帘一放下，永乐帝心念一松，浑身的力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一下子瘫倒在了身旁的马云身上。 皇爷，皇爷！ 马云立刻慌了神，当即放声大喊。杨荣和金有资刚送永乐帝到帐门口，正准备离去，听到马云叫声，立刻转身冲进帐内。此时的永乐帝已经不省人事。杨荣见状，赶紧对马云和金有资说道， 你们赶紧把皇上抬到榻上，我去叫韩公达。 说完他便飞一般地冲出帐去。马云和金有资手忙脚乱地将永乐帝的身子搀到榻上，刚一放稳，杨荣便领着韩公达和几个医士跑了进来。韩公达给永乐帝把了脉，脸上也露出了惊慌之色，赶紧让杨荣他们退出帐外。出的帐门，杨荣和金有资大眼对小眼，急得团团乱转。杨荣一个不留神，脚下一个趔趄，竟让这位堂堂文渊阁大学士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众人就这么焦急不安地等了将近两个时辰，直到三更过后，马云才步履沉重地走了出来。此时张府和柳生也得到了消息，正与杨荣和金有资一起在帐外守候。见他出来，四人一起围上前问， 马公公，陛下怎么样了？ 马云的眼角此时已泛着泪花，他哽咽地应道， 唉，不行了，听韩大人说，寒气攻心，引得其他病症一道发作，怕是撑不过今晚了。 啊！ 四位大臣均吓得面如土色。柳生性急，一把抓住马云的胳膊叫道， 怎么可能啊，今天上午陛下还说精神不错，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呢？ 韩大人说，陛下是元气已尽，白天那是回光返照。 柳生的手无力地松开，整个人木在了当场。张府比较稳重，赶紧问道， 那陛下此刻的情况如何啊？ 仍在昏厥，韩大人他们正在救治。 几人正说话间，韩公达也走出了帐外。 几位大人，陛下醒了，叫你们进去。 皇上醒了？ 众人又惊又喜。韩公达先是点头，玄寂又悲痛万分地摇头。 快进去吧，皇上要大刑了。 犹如一个晴天霹雳，众人都呆若木鸡。杨荣最先反应过来，赶紧一拽金有姿说道： 快快进去。 说着便挑帘入内。张府和柳生也如梦初醒，慌慌张张地跟着进帐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帐内，永乐帝一动不动地躺在榻上，面色已如纸一样苍白。待用余光瞧见杨荣他们进来，永乐帝伸出右手摆了摆，阻止了他们行礼，又示意他们走上前。待到榻前，几位大臣见永乐帝形状已是弥留，均是悲痛万分，但又不敢哭出声，只得强自忍着，泪花在眼眶中直打转。永乐帝见着，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，气若游丝地说道： 嘿嘿，这生死有命，你等勿要悲伤。 永乐帝想从榻上坐起来，但很快发现这不可能，只得重新躺下，勉强抬起头来说道： 杨荣，去拿纸笔来。 杨荣知道永乐帝这是要拟遗诏，赶紧走到案前，将纸笔拿过，蹲到了榻前。永乐帝本想斟酌言辞，但现在已经没有那份精力，只得运了运气，简单明了地说道： 朕大行后，由太子继位，丧服礼仪尊太祖皇帝遗志。 陛下。 杨荣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当即痛哭大喊： 拟诏。 永乐帝声音不大，但语气却不容置疑。杨荣无奈，只得哽咽着提笔写就。待他写完，永乐帝又往案上的印玺处一指，杨荣赶紧又去把印玺拿过来按了，然后将遗诏拿到永乐帝面前展开。永乐帝看了一眼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忽觉心头一紧，呼吸立刻急促起来。 陛下！ 四位大臣齐声大喊，张府赶紧向角落处侍立的御医们招呼。永乐帝却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大手一摆，阻止御医上前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问道： 你们说朕此生功业如何？ 众人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： 至龙唐宋，远迈汉唐，千古一帝，陛下当之无愧。 听了众人回答，永乐帝的脸上露出了激动之色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叫道： 朕无愧祖宗，无愧大明。 说完，他的头顿时一歪，再无气息。 是， 众人又是大叫。韩公达冲到榻前，翻开永乐帝的眼皮一瞧，当即一咕噜倒在了地上，哭着说道： 皇上驾崩了，陛下。 众人一齐放声大哭，戒备森严的天子寝帐立时被浓重的悲痛所笼罩。就在此时，漆黑的天空轰隆隆地滚过了一阵轰鸣，先前还是繁星点点的天空刹那间便电闪雷鸣，紧接着倾盆大雨哗哗落下，将苍茫大地彻底浇透。天空中大雨滂沱， 天子寝帐内，众人也是一阵哀鸣。过了好一阵，大家哭得差不多了，杨荣才一抹泪，对另外三位大臣说道：“ 陛下于军中驾崩，如何应对，还需尽快拿出主意啊。” 听到杨荣这么说，帐内众人方止住悲声。待再一想，几位大臣都觉得事态严重。眼下大军尚在敌境，一旦天子驾崩的消息走漏，不仅顷刻间就会军心大乱，万一让鞑靼和朵颜三位得知，那他们肯定会士气大振，马上卷土重来。到时候不仅这东路的六万明军，就连西路郑亨的步军主力都有覆亡之忧。大伙儿互相看了一眼，张辅面色沉重地说道：“ 为今之计，也只有先密不发丧了。” 张辅的话一出口，金有资便点头认可，柳生犹豫了片刻，也点了点头。现在永乐帝已经驾崩，这四人便是东路乃至整个漠北明军之首，既然他们意见一致，密不发丧的事便已成定义。杨荣见马云和韩公达等几个医士不知所措地望着自己，于是上前郑重地说道：“ 刚才的话你等也都听见了，今陛下骤崩，为稳定军心，我与三位大人决议暂不发丧，还请马公公和诸位太医多加配合。” 马云向来胆小，现在永乐帝又已驾崩，见到杨荣这般说，他只能点头。韩公达等一干太医都是杂官，就更没有多嘴的份儿了。安抚住他们几个，杨荣便开始有条不紊的布置。 天一亮便把车驾开到寝帐前，将陛下的遗体抬上车，一应的日常供奉就跟平常一样，绝不能让外人瞧出什么端倪。至于大军嘛，则由张大帅与柳大帅统领，加快行军速度，赶紧返回开平。 杨荣说完，殿中众人都表示同意。接下来大家又就具体细节磋商一阵，末了杨荣说道：“ 还请张大帅准备几匹好马，再拨几个能干的亲兵和向导，我天一亮就动身赶回京城。” 永乐22年7月18日清晨，天子御营颁出旨意，说永乐帝偶感风寒，命张辅和柳生带领大军，而与此同时，杨荣则悄悄地离开了明军大营，昼夜兼程赶回北京。他一路上风餐露宿，一连跑了14天，直到8月初2傍晚才疲惫不堪地进入了北京城。进城之后，杨荣来不及歇息，赶紧来到左掖门前递牌子请见。得知随父皇出征漠北的杨荣突然回京，朱高炽当即大惊，赶紧命他前来见驾。杨荣满脸风尘地跑进东宫，一见朱高炽便一咕噜跪倒在地上哭着说道：“ 殿下，皇上在行军途中染疾，已于7月18日在榆木川驾崩了。”“ 什么？” 闻言朱高炽浑身一震，直愣了半晌，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大声哭道：“ 父皇！” 一个时辰之后，文华殿内，朱高炽、朱瞻基、杨荣、杨士奇还有前户部尚书夏元吉聚在了一起。夏元吉在前年因劝阻北征，被永乐帝关入了内关监监狱，但他一向深受东宫器重。永乐帝北征期间，朱高炽和朱瞻基隔三差五便去探望，此时既得知父皇驾崩，朱高炽便在第一时间将他放了出来。此时的朱高炽脸上仍有泪痕，但眉宇间的悲伤已较之前淡了不少。21年的皇储生涯， 这位太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胆战心惊中度过。如今永乐帝已经驾崩，他即将登基为帝，体会着此刻的心情，他也说不清到底是喜悦和悲伤哪个更多一些。但有一点他却很清楚，眼下还不是庆贺的时候，甚至连哀悼也不行，因为在操办这些事之前，他必须要解决掉一个大麻烦，那就是三弟朱高燧。经过一番商议之后，朱高炽最终采纳了夏元吉提出的计策。时近三更，北京城内万籁俱静，朱高炽的心腹内官王三儿带着几个内官来到了赵王府门前，拉起门环震天敲起。赵王朱高燧正在酣睡，得知是王三儿银夜求见，他也不敢怠慢，赶紧起床接见。待到朱高燧出现在花厅，王三儿旋即躬身一揖说道：奉太子口谕，请王爷即刻进宫。进宫？朱高燧疑惑地问道：这大半夜的，宫门都落了锁了，进去做什么？开平传来紧急军报，太子请殿下进宫商议，至于具体情况，奴婢也不晓得。朱高燧无奈之下，只得随王三儿进宫，并被带到了紫禁城内的思善门前。思善门是人质殿的大门，而人质殿是帝后大行之后停放子宫供奉灵位的地方。此时朱高燧已经意识到了什么，脸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。愣了许久，他才艰难地迈开步子走到人质殿门前。当他把殿门一推开，发现殿内已经挂满了素幡白绢，大哥正一身素服站在大殿中央。听得殿门响声，朱高炽知道朱高燧已经来了，于是转过身来，一脸悲痛地哽咽着说道： 三弟，晚上面人师父突然回京，报告说父皇在班事途中染疾，已于半个月前大行了。 啊？ 听了朱高炽的话，朱高燧如遭雷击一般，惊得头晕目眩。过了好一阵，他方才缓过神来，讷讷地说道： 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不是开平军报吗？怎么就变成了杨荣回来报丧了呢？开平军报？ 朱高炽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，片刻之后忽然哦了一声说道： 哦，或许是我悲痛太过，一时昏了头，交代给王三儿的时候说错了。 什么？朱高燧这下终于明白自己这是被诓了。正在羞愤之间，朱高炽又说道： 明日就要发丧，这几天咱们就待在这里为父皇守灵吧。 他的话音一落，狗儿便捧了一件素服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膀粗腰圆的翻译。朱高燧见状脸色几变，最终还是接过素服，一骨碌倒在地上嚎啕大哭： 父皇！ 永乐22年8月初10，天还没有亮，监国皇太子朱高炽便领着在京皇亲国戚、王公大臣来到德胜门外，众人皆是一身哀服，面色沉重地肃立在官道两旁。时辰一过，远方官道上便出现了无数人影。在人群最前方是大明天子的龙辇，此时气派的龙辇上缠着一条条白绢，秋风吹拂之下，白绢随风飘动，将气氛渲染得十分哀戚。朱高炽站在官道正中央，龙辇驶到距离他还有3丈远时停了下来。这时礼官悲怆的声音响起： 恭迎大行皇帝灵驾，跪！ 朱高炽以下在场所有人